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 好，接下来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义扮演。 奔放土神那里， 仙姑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 你扶儿上来。 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孝顺吃罪不起。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孝顺遵命，但不知怎样行事。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 是是，啊，仙姑，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多谢公公。 请鸳鸯亲，呼呼难唤我土地神，土地神。想起行好事，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让我过去。 嗯，如此请。 请。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棒？ 你见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儿子在起。 起。 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家住丹阳西东密云，我双亡不敢一人之谜。 谢大姐相劝， 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你我不是苦 这大姐嫁至哪里，要往哪道而去？都是一样的命苦了， 只要大哥不嫌弃我愿意。 哦，怎样受苦心？哎呀，大姐，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待我这厢与你赔礼。 这厢还礼？ 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难说是一礼，就是失礼不礼，也是算不得的。 你好，我就与你放下包裹雨伞。大姐，这下还礼。 有礼无礼，包裹雨伞我是亲。 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我的包裹，大姐，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 爷，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哎，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是我的。 哎呀，是我的。 哎，是我的。 你放手，你放手，你放手！ 哈哈，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哦，你二人干么是夫妻吵架？ 哎，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哪有为何争执起来？ 哎呀，公公，你有所不知，我是个行路之人。方才我从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路途；二次我从下大路行走，这位大姐又拦住于我，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百礼。不能算的，儿子，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他还礼。 他怎么样啊？ 他就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哎，你说哪个有理？ 如此说来，倒是你 有力的了。 公公，我有多大的力？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力？ 大小总是我有力。 相公，这位汉子说的可怜，你就让他过去吧。 公公，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叛逆之意，包括玉伞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你别哭啊！ 休要帮我，快去劝他。 哎，还是你无理！ 哎，怎么又是我无理？ 这位大剑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 我 这包裹玉伞分明是他的， 我有抛别之意，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既然说我相约同行，他把何物与我为凭，我把何物与他为证。 这，你二人何物为凭，何物为证？ 有凭有证。 有凭有证。 有何凭证？ 有何凭证？ 他把包裹玉伞与我为凭，我把白伞与他为证。 你把包裹玉伞与他为凭，他把不善与你为证。 不善在哪里？ 不善在哪里？ 在他的颈项后面。 在你颈项后面？ 颈项后面 这一点。 冤枉啊！ 拿过来吧。 这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用往张三，二不用往你死，怎么单单用往去你来了？ 我 来问你，是公活还是私休？ 公活怎是，私休怎讲？ 公活板子难脱，我把你送到游司衙门打你的板子。 那是休呢， 这是休么？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就这样是休了吧。 我看这位大姐其实不错，只生得皮毛端正，又待我一片诚心，我又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世受苦？我想以借口回绝了吧。公公，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我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 值得婚的 那为媒呢？ 老汉与你为媒。 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 这为媒 呢？ 大哥，你来看，这像有一枝花阴事，就请他为媒日货。 花阴事？他怎能为媒？他乃是个哑木头。有了。大姐，你要这怀阴书为媒，倒也是的，只是一解。 哪一解？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此话当真？ 就是。 好，话音是，话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过曾开口， 未曾开口。 包裹把我， 好， 包裹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欢迎是，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叫他叫来，包括雨伞交付于你，倘若逃走，我就找你。 那雨伞拿去， 包括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哎，公公你，哎，话音是，话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Thank you. 堂我要告辞了。 宋公公， 免宋。 你出去。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白云龙由国家二级演员刘光荣扮演，童儿由国家二级演员卯建林扮演。 童儿，大爷喽。 是。 看我一路来过人， 你这有点作死啊？ 没有， 切，你我无病无痛的，那么有啥？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哎哎，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婆。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千鬼这往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引诱进诱。 哦豁呀，好大的口气呀、 道长不请情妇淡方， 贫道口宝不用淡方， 请见。 听了 如意丹，三呀来啦三老高，四呀来啦关清寒。 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 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用未到，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吗？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 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现。 好，好一个信用未现。 你 哎，师傅，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那倒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一来细说与他。 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味怪药我猜， 看狼豹这招啊， 所不知，是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叩点四位古怪药材，为夫服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哦，哎呀呀，为夫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用 啊！有名无用 啊！ 哎呀，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卖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 游走 哦，游走小姑娘，贫道进得门来就要动问了， 请讲。 方才那位老长呢？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哦，真是。 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 哎，怎么怪他呢？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以为为父，哎，怎么亲自去了呢？ 啊、哦，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 嗯， 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啊，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哎，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婶，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哎，无话，这，嗯， 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用？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起了。 讲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请讲腰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你要来有的事情，一一全情，二要买举不停。哎呀来夫妻相亲我愿意，只要来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亲。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凤梨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直接听讲。这四位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位，啊！ 请讲。 听了。你要买药材上身，还要买药材一点心，还要买。装的是药， 哎 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嗯， 看，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嗯，你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天上三分分， 看天天不三分， 还要买天上一片星火， 一出龙王红红红， 还要买天上金刀花， 热闹喜庆挂鞭刀， 只要买天上巧云龙， 不在家要一龙。 要买翠上三分分， 从从翁翠分三分， 还要买翠上一片星火， 朵朵花花红红红， 还要买翠上金刀红花， 弯弯绿色挂鞭刀， 只要买翠。 嗯，你说地他得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呀，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 嗯， 收了。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位，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啊？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不对也罢， 不，一定要对。 哎呦，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什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要对。 嘿嘿，果然要对。 于此，道长告罪了。 行。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女，立谢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在卷，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夕为露谢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娘，春江姐姐，你分明打碎爹。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冷雨冷雨多接 口，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多，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过香。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鸳鸯，相依今日做冰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何其浑身不尊不好。 分明是那家一树花。